闹的是 娱乐七十二变， 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乐乐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在东方，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品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王大雷， 你说， 有时候我也担心，你要是真跟李大红好了的话， 不用担心，没有这可能性。 李大红那脾气呢？哼， 非得打你不可。 就你有时候那劲儿啊，也确实欠。 就，你说的比我还狠。 万一哪天你跟李大红争吵，感情出现裂痕，完了，李大红要是又不想失去你，还又想教训你，这么纠葛的情绪当中做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们也怕。 他做出点什么事儿来，你就直接说。 你说，他对你的情感有安全感吗？ 他对我的情感有安全感吗？ 你觉得他对你对他的感情有没有安全感？ 哎，你等会儿我分一分这句话吧，这太乱了，我都没明白这话的中心是谁了。 你想想，他对你有感情吗？ 有啊。 你能确认吧？ 我能确认。 你对他呢？ 没感情啊。 他不能确认了吧？他对这件事儿，他会不会有时候没有安全感呢？ 你要这么说，有可能。 有可能吧？他会不会想试探你的真心实意啊？ 那还用试探干什么？都没有了。 哎呀，恋爱中的人不会那么轻易的举手投降的，他会替你找出很多的借口，认为你不过是因为忙没顾及他，你不过是因为性格内敛害羞，可能没表白。 那他怎么试探我啊？他不绑我， 他把自己绑了， 自己绑了。 哎， 啊，我有事没事？ 没事 啊，那就行，那行行行，绑吧。 绑了之后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一电话，来吧嘿，熟人来吧嘿， 我熟谁去？我就熟去。 李东在我手里呢， 哦， 你看着办啊。 这应该打给他爸妈，不应该打给我呀、啊。 这不是跟你有感情了吗？我觉得他有可能找一个帮忙的。可能是咱们胡同里谁跟他比较关系好啊？ 那就是你。 但你又不认识他， 串通好了。 哎，是个男的。 哦， 绑了他以后呢，就问你，你是王大雷吗？ 那我肯定得回答是啊。 你认识李大红吗？ 全是废话，认识。 你认识就好，现在他在我的手上。 哦， 拿钱吧。 我拿钱干嘛？ 拿钱你赎他呀？开玩笑呢。 赎他？ 熟人？ 哦，你们是熟人。 哪个熟哪个熟，拿钱熟，知道吗？别装糊涂。 拿钱熟熟人。 哦，那你要多少钱？没琢磨好啊。哎，这我一句愣给劫匪问回去了。 五千。 五千啊？ 五千五。 这俩劫匪估计也是穷得够厉害的。 你的经济情况我们也调查，别拿五千也不容易。 再一个。这个我们劫这个人的这个市场价值呢，我们也摸透了。哎， 多了怕你也不给，就来五千五吧。 不，刚才五千的吧？这 五千五， 涨了五百。 少废话，怎么着？怕我们伤害不了他是吗？来打！哎呦，哎呦！ 小花，你是不是动画片看多了？ 我怎么好意思学那么残忍的声音呢？ 不是，你给我描绘这场景，我觉得没什么意义。你要真打给我，我第一时间绝对报警。 你要报警， 他怎么办？ 那什么， 报警 就大哥就别报警了。 你看， 咱还有五千吧，是不是？ 他也没辙吧？ 你要是报警，我们就结果了他。 我就把这事弄得特像真的哈。那也应该他爸他妈赎他，我就跟他爸他妈说，我说您姑娘让人绑了。 你们俩是不是有那些不清不楚的关系吧？ 那没有。 你喜欢他吗？ 不喜欢。 不爱。 不爱。 别瞎说。 哎哎嘿，这我怎么叫瞎说呢？嘿， 你好好考虑考虑这问题，想清楚了再回答。 我想清楚了， 我对你们俩人感情的情况摸得很透了。说实话， 你从哪儿摸的？我特想知道知道。 那你就别考虑了。 对， 你们的目的性是什么？ 快点， 认真的想，他的命在我们手里，你一句话答得好答不坏就影响到李大红的性命。 那我应该怎么答合适啊？ 问你啊， 啊， 无论痛苦还是快乐，无论生病还是健康， 你都愿意赎他吗？ 等会儿，你们俩是劫匪啊？你们俩是神父啊？ 我们俩这叫劫富济贫，劫富 劫富，不是这 你别贫了啊！ 这个词儿我听着那么耳熟啊！ 你别贫了，你比人家还贫呢，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根本试不出真心来。 不是，你要是比如说王大雷，假如说有一个劫匪坏人，还 把洋洋绑了， 哎呦， 哪缺德劫匪这是？ 这 个洋洋是满地打滚， 拱桥似的，一爬一爬一爬一爬的录这视频，录了5分钟啊，洋洋满地爬，哎呦喂，把这视频发给你，你一看，好，这边这劫匪敲着锣，那边拿着板，快跑！ 这是他们公司年会小品是吧？ 嘿，你一看完你这心疼啊，找你啊， 要个20000。 20000， 市场价格20000， 21425， 怎么还有整有零？我特想知道这45是干嘛使？ 给， 我输， 还是有钱呢你，啊？ 输洋洋多少钱我都输， 输洋洋多少钱都输， 都输 这是你 说 的？ 输，对， 嗯，加点 了，21245万。 什么？ 就是2亿多点， 你们穷疯了！ 你不多少钱都输吗？我才知道王大雷你那么有钱。 我没有钱，这我真输不起了。你们该把洋洋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了吧？ 你还抱着大红走了？你看看，还是对大红有感情啊？ 怎么得出来的结论呢？ 你不要洋洋了。 刚才小花、小猪、大磊聊的这个事情还是个真事儿，不过呢，得引起注意。25岁的湖南姑娘赵某，因为啊跟男友经常吵架，觉得感情出现裂痕，于是呢她就找了个网友，俩人商量说，你绑架我，我来试探男友对我是否还有真心实意。结果呀，这网友照实全办，管这男朋友要了20000块钱赎金，才让平安回家，顺手还发来2张没露脸的女子被绑架的照片和几段小视频，这估计跟电影里学的吧。 可是万万没想到，这男的报警了，警方神速破案，把他们给逮着了。最后经当地公安局的相关工作人员证实，这起是假的绑架案。按照法律规定，这赵某因为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依法行政拘留了7天，您说这犯得上吗？ 2点钟，娱乐72变，没事儿您就来坐坐吧。 我是李增瑞，三口人一台戏，我们天天唱。 快乐大街酒吧里，我跟你说吧，你们这个男生有时候想的特别离奇。 我们想什么事儿离奇？你给我解释解释。 你们想不想当有钱人呢？ 想不想当有钱人，这跟男女都没关系。小花，你想不想当有钱人？你说不想，哎，你要扪心自问说不想，那就是我们男的的事儿。 他呀，哇，就这感觉就是特别想。 对， 我 想疯了。 那干嘛说我们男的呀？ 没有啊，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不会装我们是个有钱人，令你们对我们着迷。 你别这么说，绝对有。 哎，不排除有。我三观这么正，比如说我跟殷小柱俩人，他能因为我有钱看上我吗？ 能。绝对能，你要说别人我还不一定信呢。 我认为他还是因为我的美色。 哎呦，那我还不就图你那俩钱呢。 小孩听见了吧？ 哎，他也不好意思说，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男的呢，他有的时候认为有钱了别人就喜欢他，就爱他，就离不开他，那结果是不是呢？不排除有，可 大多数时候都是。 有些女孩呢，希望你是真实的就好。 真有钱是吧？你要这么说还是有钱。 你这么说也没毛病，是不是？ 多新鲜呢！ 也有的说你真实，这人有钱就是有钱，没钱就是没钱。我主要呢是看咱俩性格、三观，包括你长得，我看着顺眼不顺眼 啊、哦，这正常。 那么，咱们这儿有胡同那小王呢，吃了心了，就认为 吃了什么心了？ 自己啊，他可能觉得自己长得不行，也觉得自己性格不好。 啊、 哦，最后就只能仗着有钱了。 那他真有钱假有钱啊？ 没钱，太惨了。 他就是个骗子了， 没钱 没模样，也没有什么实力，各方面条件又一般， 哎、 还没钱， 这听着像小猪啊， 那玩小王， 但是脑子算是怎么说呢？ 活泛的、 主意挺多的， 哦， 琢磨。他本来对我还有点意思，我要一跟他说真话，他不就彻底的把我踹了吗？ 哦， 嗯，我其实晃晃他，他要相信了的话呢，这个生米煮成熟饭。 哎呦，这心太狠了！要把生米煮成熟饭，他要对这姑娘下手啊！ 跟我结了婚以后再反悔，他不也是晚了吗？那时候 这就是一流氓，这真的，我这心他就是一流氓。 嗯，一步一步来吧，一步一步来吧， 一步一步 来，不一定准走到流氓那一步。 有流氓心就应该枪毙。 小花，你说这个时候你肯定是高度紧张，这个语言不一定准，这就是你已经紧张到这个流氓心已经蹦到嗓子眼了，你知道吗？ 我是替这姑娘紧张，知道吗？ 哎呦，没有没有，你是营造一个让这个男的这个， 哎呀，我是生怕姑娘上当了受骗了。这个、 我觉得你是生怕流氓得不了手。 嗨， 我凭什么像流氓呢？有什么道理啊？ 我也不知道， 三观又不一致。 哼，一来就是这三观。 这什么流氓？这小王就行。那要是我手机特别多，他是不是觉得我有钱？ 这脑子呀，我就不知道智商怎么样了。 但是得看多到什么份儿了。 对呀、 啊，他拿俩拿仨，我们还能理解；一下拿十五六个， 我就那种外国的特贵那手机啊，我要是在这个女朋友面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列出这么一排，他是不是得觉得我倍儿有钱呢？ 谁这么觉着？ 他顶多能觉得你倍儿有兜。能装这么多手机， 拿一麻袋手机。 我到时候再跟他说，这不是我干妈专用的，这是我干爹专用的。 拿人家的， 他可是一碎嘴，替别人打手机的。 是是，我干妈打这号，我干爹打这号。 哎呦，一人就一号， 这个绝对是给人家当助理的。 这手机功能太差了，他不知道一手机能存好些号吗？ 咱们就是有钱，知道吗？不知道该怎么用好了。100万以上大买卖的，您打这个；20万以下小买卖的，您打这个；花生、瓜子、方便面的，打这个。 但是还有榨菜、矿泉水，也各种饮料。 他是批发，什么买卖都干，是吧？ 到时候姑娘，咱们这个业务忙，交际广，哎，各个什么？ 对，打来都不知道哪手机响。业务忙，交际广，不知道哪个手机正在响。 女生一定是被我的这个事业倾倒啊，被我的金钱迷恋，到时候我三下五除二， 放倒几个， 哎， 嘁哩咔嚓，勾肩搭背， 勾肩搭背，还是耍流氓， 打算揽着几个回家呀？还勾肩搭背， 小花，啪啪啪啪摆一排手机，就被这点事儿所能迷恋的姑娘，反正我觉得啊，但分看过电视的人，这不好找了。 不好找，你是没经验呀！手机啪啪啪捋完了以后，我再来一个。 捋完了以后， 完了我再来一个这个霸道总裁的摸头杀。 摸 先摸完脑袋，再来一个壁咚，完了以后一横叉，最后一公主抱。 怎么都是黑话？ 完了就 对，壁咚吧，又来一横叉，差点让人把他给撕了。 最后我们俩就进了洞房了，我告诉你。 我觉得他是应该进公安局差不多了。 越想越美，可有一劫呀！ 啊， 我还真没钱。 嗨， 没钱得必须弄手机。那 这 条路我已经想好了，再改来不及。 小花，这话都不挨。没钱得必须弄手机，这叫什么话？ 他这人执着、偏执的，他一旦想好了我要这么去勾搭，换种方式不会活。 这人就是轴是吧？ 对，我想起来了，有卖那手机模型的， 哦， 大小啊，那手感呢、啊？都差不多， 哎，你要说大小外观都一样，手感是绝不一样。 我是说那姑娘也就摸一下吧，她能真拿我手机打电话吗？ 哎，这点有可能， 差不多就得。 可是有意见啊。 怎么呢？ 我记着柜台买手机，你看那手机模型啊，那屏老亮着，它不会锁屏，不会黑呀、啊。 是吗？ 多新鲜，那就是一膜，那就是一假的，它都没有电，它怎么能黑得了啊？ 我女朋友想不到这么多。 哎呦， 我就说我挨个给他摁亮了，怎么的？不许呀、 啊！许， 可有意见？ 这都好几节了、啊， 连模型都买不起。 嗯，模型我到哪儿去弄去呢？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吧？ 到你手机批发部批发去，来，诺基亚8250，我来几个。啊，那汉显数字就不要了。哎，对对对，汉显的 那屏幕大的，就来这个， 这收破烂的，这些型号都没处打去。 结果呢，这小弯就跟那女方见面了，上来以后先吹啊，家里公司开太多了。业务很忙，一个手机忙不过来， 全是电话，不信打开那书包，拿出一电话来，哼哗哼哗， 拨号的 75局，75局3617。 哎，你别看我这是设置成这样， 这都是外地电话，这北京都没有75局了。 你别笑话75，你别乐75，你别乐， 谁厉害？ 咱资产可过千万呢，75局那不是开个局给咱们，那不是小菜。你要个几局？ 75局他开的。 姑娘，你说你要几局，我给你也开一个。 提过来3局2胜得了。 那等着，要拿上电话，哈哈哈哈哈！国际长途。 咱们这钱都不叫钱， 那叫什么？ 那叫纸。 咱们这钱就跟大风刮来是一样的。 也真就是大风刮来的吧？ 这个月不争气，我才花5万，下个月我再给你争个气啊！ 花5万干什么了？关键是， 其实这5万是小王一年的积蓄。 哦，就买点假手机壳，把真5万花出来了。 是啊，但是呢，小王因为对这女友也是为美色所垂涎呢， 就想煮成熟饭了。 净想熟饭，没错，王大磊，你很有经验。 我有什么经验？ 你想，女朋友万一一用，不就露馅了吗？所以他又谎称说自己呢，把手机都装在一个双肩的花布包里了，结果还遗忘在了厕所之内，这个花布包就被人给偷了。 我跟你说，不搁手机，这花布包也招贼。 这个女朋友呢就去了男厕所找 啊，这女的真不吝的。 哎，正碰见那个姐拿着双肩包往外走呢，女朋友一个箭步上去，一手叼住这个保鲜员的腕子， 哇， 摔马趴咬着脚了。 这个时候包里的一个手机模型摔成两半，女朋友一看，捉不就捉模型吗？ 哎呦，这女的跟男的一样。 女友啊当时就急了，你知道吗？ 说这男的就这个 叼住这个保洁员的 袜子 说了，你把手机调换了。 我觉得这男的5万花亏了，不买那别手机也能骗这女的。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真事儿，俩人闹在杭州东站派出所，而且女孩认定了是保洁员给调包了，就没想到小王不是个东西。 那结果呢？ 跟保洁员好了呗。 当小院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像你们这种以前学习不好的小同学们， 是小时候谁学习不好？ 你小时候呀，不开窍。要是你爸当着我跟小柱面骂你，你学人家小花，别老跟小柱学行吗？啊，吃的都是好吃的。你妈给你买卖不良品，怎么还考成这个德行啊？ 好在我后来长大之后学习成绩超过你了。 那都是我 不好好学，结果 学过了的东西了。 学过 你多了我2年，你超过有什么用啊？哎，小柱啊，当然你赶不上了啊，这事儿还是可以跟你说说，因为我怕你家有这个家族史。 你看小花，你这断句吧，他就欠揍。 就是你们考不好试，就是怎么说呢？ 你就直接说吧。 你快跟周飞一个水平了，有什么就写出来就得了啊。 我知道现在对你说有点晚了，但是你是不是可以跟你弟啊传达一下这事儿？ 换家族，让他赶紧换家族。 哎，据说是你这辈儿的都不好好学习。 哎，这你还真说错了。真不是这么， 就是你不好好学习。 都好好学习， 哎，都学不好。 我用你给解释。 他们是真努力了，但是 我们态度都是好的。 是啊，就考不好吧，你说 你怎么办？你已经考成这样了，你说你划拉划拉改分，这家长发现好几回了。 小柱，就小花给你设的那个环节，你只能死。 我这么大小孩还没见过什么呢，你说鸡腿都没啃过几根呢，你说人家这什么不合适不合适。小柱呢脑子够用，就是不好好学习，你知道吧？ 对对对， 你天天的你在外面疯玩，其实呢也许换一种方式，小猪就

这样这个基础上才1380，而且可以多组订购，因为您订上以后，我们给您的是一个订货券，您什么时候想要了，打一电话，直接送到您家。 对，免费送货，而且串上的价格也是我们的市场价，送人啊也很有面子。 嗯，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变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开车上路难免抛锚爬窝，应对这些突发故障，我有云宝直销车险，百公里故障救援，百分百贴心服务，投保满额还有洗车、保养、验车、喷漆等更多服务。云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西二环南向北方向全线行驶不畅，导致蔡胡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流集中。西三环立泽桥到紫竹桥，西四环右各庄桥到定慧桥，西五环永隐桥到杏石口桥，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的气温在-9度到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寒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非常寒冷。今天白天本市偏北风较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抢住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子 七十二变， 好光子 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没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我王大脸。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98米。 哎呦，今天你知道咱们来了一个什么顾客吗？ 什么顾客呀？ 化妆品店的推销员。跟我这通足疗啊。 哎，足疗啊，您俩去哪儿足疗去？ 不是，跟我这通聊啊。 哦， 好，足足俩小时， 就这么个足疗， 硬拉着我的手做实验，滴滴这个，说着你看见没有，成水珠样吧，再滴个那个，你瞅着没有，水珠迅速塌陷扩散了吧，你再滴滴这个，瞧吸收了没有， 拿你当试管了是吧， 又滴滴这个，说你看表面活性剂，哎呦，最后我花了200买他一瓶。嗯， 花了200买他一瓶歇会儿吧， 他才吃多少东西，我花的200， 哎，他没吃东西吧？我怀疑。你也愿意买，哥我就不买。 能说了， 能说吧？我比他还能说呢。 就一表面活性剂，你说什么意思？ 表面活性剂就是说他滴的我表面就活性了呗。表面活性剂好像都是洗衣粉什么才用的吧？ 就这个东西，你糊弄糊弄我，我花200，小柱啊。拿了400，小柱 你花200，我拿400，你还赚我200是吗？ 你姑娘长得也漂亮，小柱当时啊坐这沙发就离不开了， 粘沙发上， 我让活性剂给粘住的。 人姑娘在他手上也磨磨这个滴滴那个， 这姑娘是不是拍花子有药啊？ 小柱就一个劲儿追问人家，啊，美国的，你给我讲讲怎么美国的？ 什么美国的？ 高科技，哎，你给我讲讲怎么高科技啊？表面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表面呀？ 他无论什么问题加怎么就完是吧？ 活性剂，你给我讲讲怎么活性啊？ 什么活性？我看看你这德行都。 哎呦，这个贫呐！后来小柱买人一个基底液、化妆水。 我买这些东西干嘛用？ 干嘛用？ 基底，你多的有基底的时候就有用了。 哎呀， 你就为把那姑娘留下，这没想到姑娘卖完东西扭头就走。 小柱还追评我们问呢， 然后姑娘冲他回头赶说明出去。哎，这400块钱花的挨军骂。 阿姨用得上基底液吗？阿姨不化妆。 她这个基底液必须化妆才用是吗？ 对嘛。 哦， 基底液就是彩妆之前打底的那道工序。 哦， 这你们不明白。 小花啊，就是惦记上我这个基底液，你懂吗？她这个打底、抹腻子啊、挂漆，好几道工序呢。索性呢，把基底液，她就想 我花钱， 我享受， 她享受。 哦。 咱也不浪费嘛，哎，你说这来的顾客还干什么的都有啊？ 哎，你开酒吧之前就没想过这问题、 不是， 可不来的什么人都有啊。您这叫服务业，什么人都得接待。 对呀、有的呢。你比如说那回我吃饭去， 嗯， 我就看见人家吃说您这个门买的是这个青鱼 啊， 您给我们上这个呢，草鱼。店老板就说这不可能。您说青鱼就给您上青鱼，您说草鱼就上草鱼，我们不可能做到说青鱼给您上草鱼，青鱼什么价草鱼什么价，我们敢给您换吗、 嗯、 换了您能吃不出来吗？呵，这通说，这位顾客说了，说您呐不用拿这大话拍我， 您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您是干什么的？ 我是学动物的。 您是模仿什么动物的？ 哎，您说那个是表演，人家真是研究动物学的，人家给说出来了什么青鱼的牙齿什么样的，草鱼牙齿什么样的。 那天我也在，他挑着了一个骨头说这个叫做咽喉的咽齿。 哦， 这个呢，草鱼吃草，咽齿像梳子，青鱼吃肉，那咽齿像个墨子，最后你猜怎么着、扁担。 嘿，你要学点这个科学还是很有用途的。 对啊，然后叫王大奶去吃饭去，人这广播告诉大家好消息，我们店里现在8元啊，不哪是8元的饭店，我们现在打折优惠。王大奶进来了，我在你这吃饭，我跟你说你们这录音录的不专业，我给你们录一遍。 哎， 叭叭叭叭叭录一遍，老板过来了，你用你啊。 上回我去内蒙古旅游，坐饭店里旁边有那么一桌也是奇人啊，他们点一烤全羊， 嗯， 吃完以后发现少一羊腿，老板死不认账，说不可能啊，这么条大羊我们能给你们少一条羊腿吗？ 人家羊论只嘛，怎么一条大羊。 对对对，我们这么一只大羊你们吃得很高兴，我们做的也很开心， 说 得 很开 心。为什么我们要拿你们一只羊腿呢？ 哦， 这位说了，你知道我是学什么的吗？ 哎， 我是学动物的。 呵，这位又来了， 啪啪啪啪啪啪，10几分钟，哎，把这羊给拼上来了，确实少了一条腿。 哎呦， 这位老板哑口无言呐， 免单。 对了， 你看看 拿那基底啊，这通涂脸没脸了，拿这个褶一褶。还有一回， 嗯， 吃饭吃 怎么又吃饭？ 哎，吃鱼，人说这个我们点那条鱼您没给上来呀、啊、 嗯， 这不能啊，您点的就是这条鱼啊。哎呀，我告诉您，这活鱼呀、啊、做完这鱼之后呢，眼睛是鼓的。 哦， 这死鱼呢，您做完之后眼睛是瘪的。这老板问您怎么知道的？这位说了，我怎么知道的？ 嗯， 我告诉你，我是 学动 物的。 合着你们就认识这一位学动物的，哪儿都去，你们回头跟我也引荐得了。 对，后来我们就认识他了。开始我们不认识，我们瞅着他太会吃了。您下回去哪儿出差？ 出差 我们就吃您去。这位吃鱼的时候闲着没事儿，把这鱼呢，这鱼刺鱼头啊都积攒好了，一会儿把老板叫过来了，说您这鱼做的味道不错，少给我们一块儿 啊。 哎，老板说不可能，这鱼整个的就切好了之后整个的放在您这锅里了，不可能差一块。那位说了，那您在这看着啊，他把鱼头鱼刺去给拼出来，确实差了一大块，这鱼这刺儿拼不上来了。这位说我明白了，您是学动物的。 合着这学动物的有用， 具备这专业常识。 锦州记得吗？咱俩吃烧烤， 嗯， 然后你吃出一个那什么营， 什么营？ 我就别说了，我怕说明白了小柱中午饭吃不了， 那就是绿豆呗。 完了以后呢，叫经理，经理说没有，这是烤蝗虫，这不是那个营。当时站起这么一位，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我是学动物的。 来，拿纸和拿笔，啪，这是双翅目，这是直翅目，啪，是双翅目。那个是直翅目。 好， 老板说您甭说了，我知道，我们这是鸡翅目的 桌子。 怎么着，您自己看着办吧。老板说，对不起，我免单，还送一盘大虾。 结果虾一上来呢， 虾一上来以后，哎哎 哎，怎么了又 站起的一位， 哎， 你大概是不知道我干什么的吧。 我是学动物的。 我怎么干，不，我是计量的。 终于换人了。 这到两斤了吗？你这送的你也得说了，你到两斤你也得够啊。到了吗？ 到了吗？ 到了，老板说到了。您这还能不信我的吗？ 啊， 我都对不起您一回了，我还能对不起您二回吗？ 到了吗？ 你拿秤，拿砝码，放秤咱们称。 拿砝码， 结果一看一斤半。 哎呦，那就赶紧到了吧。 老板说，那什么，我免单，我再送您一个。 别送了，还得对不起人家。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智灵，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脸，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七十二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酒吧里，宅是什么体验？ 宅呀， 宅这个，一个是眼神好，一个是手累了， 什么？ 要不然宅不干净，是不是？ 猴啊，你那个是 宅菜，宅毛。 哦， 嗯， 这猴不会宅菜。 这个是，你这个人啊，已经落伍很多年了。 我 说你了吧，小花？ 我说你呢，小柱？ 哦， 这个宅字是哪个宅呀？家宅平安，这个宅。像我们这个新潮的这个年轻人呐，走在这个浪尖上的这些人呐，你怎么了？我一说你哼哼，你什么意思？ 没有，喝水，喝水。 哎，我们对这个时尚词一听就明白，宅。你们俩呀， 哎， 不听我的教育，你们俩吃亏去。 宅谁还不知道啊？不就在家里待着吗？ 哎， 这都红了多长时间的一个网词了？ 宅跟宅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哎，有的人宅啊，是只要在家，忙活前忙活后啊，那也算宅。有的人呢，在家呢，就属于停着的状态。 怎么叫停着？ 这个自己，往床上一拽， 嗯， 往沙发里窝，电脑头跟前儿。 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 对， 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家乡， 对。他就是懒得动弹。 像王大磊宅的时候，以充电器为半径，以床头插座为圆心。画一个圈儿， 画不了一个圈儿，有墙挡着呢、 啊。 画半个圈儿， 自己跟自己说：“你可不能出圈儿啊，出去和他妖精收了你。”66步是王大磊一个月走的最高纪录。 66步，一礼拜七天。 哎，小柱一宅的时候，我知道打游戏、看电视，最爱 看电视、打游戏。 哎，爱看那个《匹诺曹》， 这些大长鼻子， 哎，《鼹鼠的故事》， 《花仙子》， 哎，《聪明的伊修》。 寒假够你看的吗？ 哎呀，忙着呢，从头看到了， 跳着看呢。 实在有人看的这动画片，看的，哎，我怎么那么幼稚啊？这不能叫天真，我觉得。 对呀、 啊。然后呢，想想，哎，我怎么才能成熟呢？都说有些宫廷戏特别的虐心， 我得看一看。 我看吧， 哎， 我从《甄嬛传》里学习学习。 从什么这个秦始皇？汉高祖、唐明皇，然后宋太宗， 嗯、琅琊榜， 对，一个一个往下看， 嗯， 连真的带假的， 这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嘉庆大帝， 对对对， 末代皇帝， 哎，对对对对， 看到最后啊，哎呀，眼也直了， 腿也绷了， 脖子也硬了， 对，眼也拧了， 哎呦。 哈喇子也下来了， 反正跟他讲话呀，你呀就甭想着他能跟我搭你话了，天天在家抱手机看， 对。 有时候他妈进来，小柱、 啊、 问谁呀、啊？ 他也一惊， 看不清人，得对焦半天。妈呀！ 哎呦，吓一这么大一跳呢！你妈一看，哦，还活着呢。行了，行了，行了。 那你妈也是一个月来探望你一次吗？ 还真不容易， 跟探监的一样是吧？ 要是你妈不在的日子里，你待在家里，饿了就叫外卖，然后呢，一直外卖送到门口，你 打过去， 对，扒开头发，掀开胡子，把这点外卖给吞了。 我把送外卖的给吞了，我白骨精啊，我是。 不是，就是把饭给吞了。 哦，没嚼， 食之无味，就跟游魂一样，继续开始看这个《甄嬛传》， 还有好几集没看完呢。 哎，《 琅琊榜》 后边还有等着你的呢，什么《康熙大帝》《雍正大帝》《乾隆大帝》《末代皇帝》。 哎呦喂！ 所以有时候你们应该想到，如果说别人都已经有了老婆、抱了孩子，而你没有的时候，我觉得 可以理解。 哎， 因为你那个最后一集《末代皇帝》还没看完呢。 哎，你们知道吗？咱们胡同里有一个女的。两个男的打起来了，因为那女的。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 咱们胡同里面有那么一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 啊。 小伟，俩男的因为她打起来了，猜猜吧，因为什么呀？ 那还能因为什么呀？争风吃醋， 醋海声波。 哎， 波涛汹涌， 涌 冠三军， 直径。 径。 得了，玩呢，人都打起来了。像你这样爱看热闹的，就不说姐劝一下吗？ 我先看 看热闹的，哪有劝架的？你这么开玩笑的？ 不是，但是得把这事儿分析清楚，看明白，整透彻了， 谁对谁不对 再劝。 哎，姐妹们，咱们唱歌唱歌啊！ 好嘞。 不唱了，我想。 哎，还没张嘴，你要不唱了？ 突然间看了一下表，这么晚了，不唱了。 谁让你提议来呢？再唱俩。这还有两小时呢，我还没怎么唱呢，来陪我唱。好吧，你汉子，你陪我游，你唱啊！怎么了？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 我知道啊。 嗯，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这跟凌晨三点没关系，你就说我唱的不好就完了。你听不下去，跟三点四点就能听下去了。 这个他这刚唱一句你就听不下去了， 真是！ 你一听吧， 我都吐了。 那咱们今儿俩撤吧， 走回家。 哎，就我一人， 我们家还要我呢。 哎呵，那我唱完了。你 过。 哎，真困呢，不行，脑子都懵了。 喂。 小鱼， 哎，怎么了，亲爱的？ 我破相了。 哟，谁对你下手破你相？ 没有，我自己摔了个马趴。 哎呦，你那么不小心呢？ 骑车，那车。 我就说你遵守交通规则，你老是不 是 不听我的？你看这摔着了吧？ 也 怎么办呢？这个 着急回家，那个车也毁了，现在、 人亡没有？ 人亡，我给打上电话。 对，人没亡，人没亡就是好事啊。 就是人丑 谁丑你了？ 不是，是我破相了。人 没事， 你快来吧。 你把哪儿破了相了？ 脸。 哎呦，严重吗？ 流血了。 那都流血了吗？ 你过来看看不就得了吗？ 啊，对，你在哪儿呢？ 我就在那路口呢，你快来吧。 哪路口啊？方向知道了。 哎呦，真冷，坐在这儿怎么还没来呀？按说他们家离这儿也不就十分钟的路程吗？这都十七分了，不爱我，我算看出来了，不爱我。哎，小张在附近住啊，我给我前任男友小张打一电话，对我进行个负责吧。 喂。 喂，是我。 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我给你打电话怎么了？我这出事儿了。 哟，你怎么了？ 你不关心我呀？ 啊，这不问的吗？你怎么了？ 你上来就应该问。 那我上来就问你怎么了？ 我摔了。 摔哪儿了？ 脸。 是，我知道你摔哪儿了。 十字路口。 哦。 你们家楼下那个十字路口。 哦。行，那我现在去救 你。 你 快来救救我吧。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我来了。 你来了。 婷婷，你在哪儿呢？ 怎么了？ 你怎么打他呀？ 我饶了。 你怎么了？ 你来干嘛来了？你啊？ 你来干嘛来了？你怎么回事啊？ 哎呦呵， 你看看怎么的？ 我告诉你，别欺负你个儿比我高啊！ 我告诉你，你别在这张牙舞爪的。 你来干嘛来了？我告诉你，心怀不轨，我跟你没完。走，哎呦呵。 我告诉你说，你别气我，你手比我长，我跟你别走。 等等， 你站着， 站站站， 来扫长腿， 来一把锁吧你。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你打了我了，你还没完，你什么意思？ 谁赢了？谁赢了？ 啊？ 谁赢了？ 谁要打赢了？ 哎，小张。 哎，警察同志。 你这跟你的什么关系？你 我是他前任男友。 你现在跟 他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没有了啊！ 嗯，一点都没有。现在呢，他们俩有，我没有。但是呢，这女的掉这坑里呢，她给我打电话让我救她，我就来了。我来同时呢，这位先生也来了。这位先生呢，不容分说，上来就推推搡搡，口出不孙。我呢，对于就对于这种不礼貌的行为呢，就是有力的还击。哎， 哦，那女的，你说说怎么回事？ 我 其实我跟他们不是很熟。 警察同志，哎，不熟了，哎，我这顿揍挨的嘿。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广西。22岁的美女小伟骑电动车摔伤，先后求助现任和前任男友，结果两任男友见面之后啊，大打出手，引来了民警调解。我们请民警来公布一下处理结果。 小伟的前任男友呢，蓄意的伤人，应该是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吧？我就说打我，这我虽然动手，但我没打过。 小伟呢，这样先跟120到医院处理一下伤口，然后呢，这个 大夫， 小 我也应该上医院。 哦，小鱼伤得更重一些。 当然，最后经过调解呢，前任男友小张认错了，并且承担了小伟现任男友受伤的检查和治疗。当然了。打赢了 也不露脸， 当然了，这个输了的那个 还有更丢人啊。 哎，娱乐72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晚上做饭之前啊，你小柱啊跟他老妈说，妈，我帮你洗菜吧。他老妈摇头，不用不用，你呀，哼，你有什么鬼把戏我不知道，你肯定有事儿求我。你小柱假装生气，什么呀妈，怎么这么想我，这么看我呀。他老妈看看他，真的没事求我呀，行，那你帮我削土豆吧。你小柱高兴了，哎，好好好的好的，妈，不过呢，我想先跟您商量一件事儿。他老妈头都没抬，哼，幸好我也没买土豆。 上学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发现王大磊学抽烟了，把你家长请来。王大磊的父亲来了，老师说，上次发现您儿子抽烟跟您说了，您管了吗？王大磊的父亲说，管呢，我肯定得管呢，您说这事儿我不管谁管呢，一定得管到底啊。老师说，那怎么他还抽啊？家长说，没毛病啊，他是我儿子，他抽烟我不管，谁管，让他外边偷去啊，管。 那天啊，小柱挤公交车，没想到人太多了，哎呦，乌嚷乌嚷上不去，小柱的身子骨愣往上挤啊，实在挤不动，高声喊，别挤了别挤了，我这有易爆品。司机一听，啊，易爆品，你有什么易爆品？就看英小柱把一包举过头顶，鸡蛋呢，挤爆俩了。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 Say good hey， 只睡不动再睡的你是 Nightwish。 本来天都黑，反正还有月光，脚步继续追，冲上沙滩的岛，越嗨越不累，音乐不停我们也停不下来，举起手来尖叫呐喊，荧光棒仙女棒，管你还有什么棒都一起跳，冲向海边，Go Go Go Go Go， 准备疯癫，我要